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对比难熬的暑热，当你头顶上第一片树叶凋零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一片秋色吧。虽然耳边这一段是来自于霍夫曼故事当中的船歌，属于夏天的歌，但是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一起穿越的是秋之歌。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在船歌过后，我们就要进入秋的世界。 无论是春天的鸟语花香，还是夏天的电闪雷鸣，在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当中都是生动淋漓的。那现在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当然是秋收的季节，农民饮酒作乐，庆祝丰收的快活，耳边轻快的小提琴声就展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秋天里金黄色的草垛错落于田间，勤劳质朴的人们或者是倚坐一旁，或者是欢快起舞。在今天的第一段为你带来的就是维瓦尔第秋的第一乐章。今天有何的麦丽和你一起来穿越的就是秋。 仅白天是有着最清亮的天空，最高远的天空，夜晚的月光也是如水的，在清澈透亮的月夜，印刻在日朗风清的秋天，还有就是写着月光的这样的音乐。马上为你带来的是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有德国评论家评论说，这样的第一乐章就犹如轻舟荡漾在月夜的瑞士琉森湖上，所以月光的标题也由此而来吧。

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凄凉满庭院，黄叶舞秋风。耳边听到的这样的声音，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旋律《秋之歌》。永恒的麦粒，今天穿越午后，我们穿越的就是《秋之歌》。欢迎回到第二时段，我是王卓。 秋日最思乡，耳边听到的这样的音乐是来自多侠客《寂静森林》。这本来是他的钢琴四首连弹作品《波西米亚森林组曲》当中的第五首，是在1891年的时候，多侠客把它改编成为大提琴和钢琴曲，后来呢又改编成了大提琴和乐队的形式。在这里是多侠客他的家乡尼拉霍柴维斯的那片伴随他成长的森林，音乐里充满了森林的清新，还有就是深秋的寂静，这都是多侠客对于故乡的思念。 对比盛夏的繁华，冬天的沉寂，秋天就像是一杯放在中间的渐变色的鸡尾酒，从初秋到深秋，从热烈到萧索，从暖色调到冷色调，秋天的色彩是极其丰富的。就像耳边嘎祖诺夫的《秋的场景》和《礼赞》当中，我们又看到了金黄色的秋天。 Qui nous ressemble, toi tu m'aimais et je t'aimais, nous vivions tous.Ensemble, toi qui m'aimais, moi qui t'aimais, mais la vie sépare ceux qui s'aiment.Sans faire de bruit, et la mer efface sur le sable les pas des hommes.Thank you. c'est sous le sol. Les pas des hommes désunis. Mais la vie se pare. Ceux qui s'aiment tout doucement. Effacé sur le sable。 安德烈·波切利演唱的《秋夜》，说到秋天，每一个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一片秋色。有的人会是天高云淡，凉风习习；也有的人会是金黄色的叶子铺满了山野。可能是万木萧萧，在这里有着秋的清寂。不管怎么样吧，在音符之间，我们听到的是音符之间的秋色。为你带来的是秋夜纳金高演唱的版本。 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the window.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lips, 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s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s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Start to fall. 有那麦丽在最后依旧回归古典当中的秋。最后来聆听的是来自于海顿他的四季当中的秋。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都是秋的旋律。那明天有和那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 die uns schirmt, die voll, die uns deckt, die speise, die uns fährt. Ich